你在不在、yeah, 时间像是最锋利的武器，让我的大脑系统自动崩坏。我不要安心的毒药，我该如何平静内心的浮躁、yeah, Goodbye、yeah, 大不了就是一个人孤单、yeah, 我才不要为你心乱如麻、yeah, 我讨厌琐碎因为不早Baby, where you at? 还是你会先来再斟酌，小心让我造不出承诺，不再需要对我自己说。快冷却的气氛，房间残留的余温，别担心怎么应对。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求而不得，爱而无果，或许是人生的常态。于是我们变得犹豫，变得懦弱。多少次，即便是心中爱意汹涌，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云淡风轻。 芙蓉枕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轻断在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似相逢韶华红尘千盏灯。山水一程，风雪飞一程。空竹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问君的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牡丹开。

一起融化在云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感谢地吸引你，让我懂得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笨笨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世界这样大，我只是只手。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when you go, I can't wait to have you back in my arms, lik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We made it through some highs and lows, nothing but underwear, wear it like a tattoo, feels so right, it could go wrong, is it too good to be true? As time goes by, will you love me? Will you love me? Say it, say it, say you'll still be mine. Baby, hold me, say I'm the only, and what is best forever, you stay mine. 记住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出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